世界和平理事会亚太地区会议最近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举行，会议对朝鲜人民的正义事业表示全力支持。会议基调报告表示，朝鲜从帝国主义者的威胁中保卫自己的权利理应受到支持，并谴责了美帝国主义者及其仆从势力的反朝战争挑衅活动。发言者也对美帝国主义者的对朝敌视政策一致表示强烈的谴责。